Don't you wanna come and taste it into the night, into the wild? Can I get hunger and I end up chasing? I know I had to let you go.

怕喷泉是用灯光亮，不让悲伤登场，怕怀中有百转柔肠，长出痣的模样。

梦中遇，

吹过来，风吹过来，你的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 Yeah. 再多一眼，故事别搁浅，太多情节在你梦的那边。就这样，一生流浪，一生徜徉，某年某月，流星之所望，回忆处处留下。 Yeah.

随风而逝，心中留下一把尺，量一量经过这青春，问一声到底值不值。

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，当我唱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。 遥远。

阅读加我一个